你好，我是孙鹏飞。今天我们回到专栏第七期和第八期，来看看课后练习 sample 的运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另外，我结合同学们留言的疑问，也来谈谈文件顺序对 IO 的影响，以及关于 Linux 学习我的一些方法和建议。专栏第七期的 sample 记录于 SysTrace 工具，通过字节码处理框架对函数插装来获取方法执行的 trace。这个 sample 实现相当完整，你在日常工作也可以使用它。这个 sample 使用起来虽然非常简单，但其内部的实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它的实现涉及 Gradle Transform、 Task 实现、增量处理、 ASM 字节码处理、 Mapping 文件使用以及 SysTrace 工具的使用等等。在文稿里我主要会讲讲 Gradle 工具和 ASM 字节码的处理。另外，在评论中我发现有同学关于数据重排序对 IO 性能的影响有些疑问，不太清楚优化的原理，我也会讲讲这块内容的机制。还有就是专栏前几期很多优化的方法是从 Linux 的机制入手的，如果你对 Linux 的机制和优化不了解的话，是不容易想到这些方案的，因此我也会跟你聊聊 Linux 学习的方法，给你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和建议。下面请返回文稿查看今天答疑的内容吧，也欢迎你留言提出你的想法和问题，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最后照例我们选出了几位同学送出学习加油礼包，还要送出专栏用户故事礼包，快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你。